好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呢，总算要开始讲中医了。那么我们的第一堂课呢，是先来练一点点，基础的把脉。那请同学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有太严重的得失心。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把不清楚啊，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来真正的课程啊，从《伤寒论》学起，《伤寒论》的脉法都极之粗糙，所以把脉的功夫学得再烂，也通常能够操作。所以不要紧张，就是不要为这种事情挫败自己啊！就是因为我过去啊，就连助教都常常说：“哎呀，我不会把脉啦，这是什么什么。”就助教常常抱怨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无所谓的啊，就是同学可能会比你想象的会把脉，而且容许我说一个中医业界啊很不中听的话，就其实外面开业的中医师啊，常常是把脉的功夫远胜过他开药的功夫，就是他可以把得出你很多很多问题，可是要怎么治，他开药的功夫是有一点不够力的。所以既然如此啊，我觉得常态都是把脉的功夫会超前很多，所以不如我们把脉功夫就学烂一点没关系啊，到时候开药的功夫有这个比较要紧，好不好？所以这事情先讲了，就希望同学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不要有太多的紧张啊。这个而且呢，等到这堂课我先讲一些把脉啊，同学来玩一点这样把脉的游戏。那下一堂课呢，我可能就是《伤寒论》的一个整本书，大概做一个提纲。那当我做到《伤寒论》的提纲的时候，我也要先跟同学讲，我下堂课讲的所有的事情你全部都忘记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以后呢，伤寒论的真正的课程，我们是什么桂枝汤啊，桂枝加什么汤啊，桂枝解什么汤，一个方剂一个方剂，这样子很稳的前进的。所以今天只是导览而已，就是说好像只是看一个什么 Discovery 频道，看到一堆什么鸟在飞啊，羚羊在跑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大概有一个约略的框架，那以后再往细部学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在感觉上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课呢，我相信压力都不会很大的。可是我还是要说啊，如果来的同学是初学者的话，那等到伤寒论的课真的开始了的时候，那希望同学尽可能的不要请假，或者是请假之后也要马上把录音档听回来，好不好？因为伤寒论的方剂用错的时候危险性是相当的高的。所以我从前到现在都常常讲一句话，我不希望你学中医的结果是死全家，就是开错了药啊，害到人，这样很不好。因为过去的几个班的的确确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同学上课没有学得很仔细，然后回到家就不小心开错药了，那就把家人吃得很惨。所以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自己还是要有一点警惕啊，因为无论如何开药这种东西啊，跟下毒也是差不多啦，对不对？就是稍微差一点还是很不妙啊。所以这样子说一说，那么我从前啊学把脉的时候，那个时候写了一首不怎么样的小诗啊，只是我自己是这样想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把脉的时候呢，你会在他的身体的这个脉象上面啊，感觉出一些些他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心灵的历史。可是呢，当你把到这样的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话到底适不适合讲啊？是不是讲了之后大家都好尴尬啊？所以我到最后觉得把脉只是增加我们把脉的人本身的心理负担而已啊，很多话都吞回去啊，乱郁闷一把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我还有关于把脉还有一件事啊，要先讲一下，就是人的这个把脉的这个脉口啊，我们应该在中医的穴道来讲的话是属于太渊穴的范围啊。这个地方其实你的手指搭上去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个彼此的能量的互动就会有一点强，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同学把脉哦，不要学得太用力，因为呢，我们中医有一些江湖的黑话啊，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人他把脉，我们说他是在把阴脉。什么叫把阴脉啊？就是把脉的时候顺便卡到阴的把法，就是他把脉之后，他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腰在痛，对不对？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你知道我的腰在痛？脉象可以告诉你我腰痛吗？他说不是，因为我把到你的脉的时候，我腰也在痛。啊，就是因为人的能量真的会彼此这样子互动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到一个身体很烂的人的脉的话，你的身体也会被污染。所以就是你把脉的时候，如果你是那种哎呀对人超级关心哦，把脉觉得要全神贯注去聆听他的内在的时候，通常就会顺便卡到音了。所以把脉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心中要淡淡然啊，就要觉得你死是你家的事，死你一个就好了，不要拖累我。手指头伸出去以后，在心里面默念啊，对他的身体讲说，不要拖我下水哦，然后这样再搭手就会好很多。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那所以你不要全心全意去把啊，就当然把脉功夫，如果你学习这种卡到音的把法，你的把脉功力是会显得比别人厉害很多啦。但是你的人生灾难也会比别人多很多，好不好？所以就淡淡然的、物理性的摸一下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呢，一件一件事淡淡然的讲，然后呢，同学，我们把自己的脉的时候啊，我们手这样子摆，丁助教啊，你帮我拿一下麦克风好不好？比如说这个右手啊，我之前有发一张把脉的讲义卡片，对不对？哦，我们真正的讲义下礼拜才发哦，就是你这个手从这边绕过来，把自己的脉这样拔哦。那个你摸这个地方有一个突突的骨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摸到？那你从这个突突的骨头啊，把手指头伸进来，然后轻轻的压住，这样子你是不是会感觉到一个脉搏在跳动？有没有？可以吧？哦，所以其实教到这里就可以跟同学讲，好，你会把脉了啊，因为拔到了嘛，是不是？那至于细部的啊，用不用功真的没有那么要紧。那这个我们从这个突突的骨头拔进来的地方呢，我们叫做定关，就是这个位置我们称之为关啊。然后呢，关上面隔壁一个手指头按下去的这个脉搏的跳动呢，我们叫做寸，也就是像我们的人的手是这样子啊，我们是中医的假设是人的右手是把一个人的气分。左手是把一个人的血分，也就是右边呐、比较是能量的身体，左边比较是物质的身体。那这个关呢，刚好是对到一个人的中焦，所以你的右手啊，这样子扣进来，这个右手的关脉啊，右关，就是在把我们的气分的中焦，也就是脾胃的脉，好不好？然后呢，这个上面一个手指头把到的这个右寸呢。是气分的上焦，也就是肺。然后，这个手指头你用无名指往下搭，搭到的这个下面，右手的下焦呢，把的是人的肾脏的，比较属于内分泌的机能，因为有形的什么泌尿的机能那些东西在左手，好不好？所以这是右手。那左手的话呢，定关进来是把肝胆。然后左寸呢是把心，然后这个左尺呢是把泌尿的肾，当然如果你怀孕了，当然是把左尺了，因为那是有形的下焦的事情。那么，那至于说我们中医说有一些脏腑是相表里的，比如说中医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肺跟大肠是相表里的。那么，请问这种相表里的腑啊？你要把大肠是要把右寸的肺的位置呢，还是要把右尺的肾的位置呢？其实两边都是可以把到的，因为以表里关系来讲的话，大肠跟肺是一组的，可是以位置关系来讲的话，大肠是在下面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痔疮很痛，那可能是你大肠在上火。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你的右寸的这个肺的部分把得到尖尖的脉，因为这是大肠的能量，它跟肺的脉比较会一起拔到。可是如果呢，你今天是便秘了好几天，那你要按到一个脉，觉得那里面硬邦邦的，好像有一坨大便，那这样子的话，大概还是要在右尺的地方。 所以呢，从前我有一次把脉啊，遇到一个身体很虚的人，一个女生，然后呢，我就拔到她的那个右尺脉啊，就觉得哇，超扎实。我就说看不出来呀，你那么憔悴的一个人，竟然肾脉如此有力。结果她后来讲，我是便秘很多天啊，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小心位置会重叠的部分。所以同理啊，小肠的状况呢？有些能量的状况是把在左寸，那有些实质的状况是把在左尺，好不好？所以这六部的位置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那也不用抄笔记嘛，对不对？这边有讲啊，然后呢，再来讲一件事，就是这个六部的脉啊，我现在先说一个把脉的基本的取法，就是如果你的手指头只是轻轻的。贴到这个皮肤的表面啊，那这个取脉叫做浮取。那如果你呢，这个手指头稍微按到中间的话啊，按到肉里面，这个叫中取。然后你用力按，按到贴到骨头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叫承取。那这个浮中承呢，可以说是同一个脏，它有一些。不同的位置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现象，比如说啊，一个人如果是感冒，刚感冒的时候啊，就张仲景说的太阳病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病邪，我们说邪气啊，其实今天西医学是说病毒，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医学是把疾病哦做一个非常好像是巫术的象征化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幻想这个疾病是一股寒气进入你身体这样子，那。如果是太阳区域啊，这个像我们说的太阳病，刚感冒的时候，其实通常你一搭到自己的脉，就会觉得，诶，我好像一碰到皮肤啊，就感觉到它的跳动，那个脉整个是浮上来的，因为你的我们中医象征性的身体官哈，是认为你的身体的能量呢在往外推，想要抵挡这个刚进来的邪气，所以你的脉会特别的浮。那至于把到中取的话，有的时候是把这个脏它的一些平常的健康状况或者怎么样。那把到承取的话，就是贴到骨头边边的话哦，其实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特别的阴寒，比如说你身体里面有癌细胞的话哦，你哪里有癌呀、啊？你的那个地方就会把到非常明显的腹股脉，就是你按到骨头上的时候才觉得那个贴的骨头的地方那个血管跳得特别的强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性的取法，居然还可以知道一些事情，像比如说有人他乳房有肿块啊，去这个西医院做检查，然后呢，你知道西医院医生有的时候就是先把话讲坏一点嘛，对不对？宁愿之后给你好消息，也不要让你太掉以轻心啊，所以他就讲得很严重，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要找我，然后我帮她把一个脉，我就说，哎，奇怪，你的这个脉哦，拔起来根本就。不扎实，没有腹股脉，所以应该不是真正的癌。那后来他医院检查报告出来，就说不管怎么检查都发现是没有恶性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把脉还是有它一定的精准性跟真实性了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是可以信赖的。那这个是浮中承三步的取法，同学知道一下啊。以后《伤寒论》的话，浮中承大家随着这个课程的进度，我想会越来越熟悉。然后再来一件事，就是我的这个地方啊，卡片上面有写说，肺脉比较浮，心脉比较红，肝胆脉比较弦，脾胃脉比较软，这个肾脉呢比较沉，有没有看到？那这个是这些脏器它有一些它基本的调性，那这些基本的调性，如果你把到的话，那通常来讲这些都算是正常现象。那这些正常现象，我们要怎么说呢？啊，因为我讲义第一页今天还没发啊，就是有一些中医认为的那个五行对应五脏的关系，就像是风木之气，春天是对应肝脏，对不对？然后这个夏天是对应心脏，对不对？然后呢，季节与季节的交替的这个长夏季是对应脾脏，然后秋天是对应着肺。冬天是对应着肾，对不对？那人的脉象啊，真的就会随着四季啊，有换季的现象。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这个人啊， 夏天拔的时候觉得他的脉，哎呀，很宏大有力，然后到冬天呢，就发现这个人的脉呢好像都没有了。你就说糟糕，你这半年之中哦，身体烂了很多，是不是？并不是啊，他是脉在换季。所以同学学了把脉以后，你会发现，哎，随着每一个季节的变化，自己的脉象是不同的。那遇到这样的状况，不用紧张。那么，如果你把那个脉象啊，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像是一条河流一样啊，那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地球的大自然的现象，我这样讲当然是有点牵强，不过同学就姑妄听之，反正帮助记忆而已嘛啊，就是好像冬天的时候河床都是比较干涸的，对不对？比较水量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水管子你就会拔下去，觉得好像没有水了，所以那个脉就沉沉塌塌的。那这个冬天的脉象刚好就是跟肾脏的脉象比较有共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我们就一般认为是人的肾脏的脉哈是比较沉、比较塌的。所以你现在自己的手这样随便拔一拔，你们有没有感到你的？通常正常来讲啊，两尺是不是会比这个？关要沉一点点，有没有？然后可能会弱一点点啊。那如果你告诉我说，哎呀，我的这个尺脉呢超级浮大，那怎么办呢？是这样，尺脉超级浮大，一个是你可能正在感冒啊，有少阴病、真武汤症，就是你的有邪气在你的肾脏，所以它会特别浮大。再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肾啊阳虚到极点。那通常怎么样的人会有这种超级浮大的肾脉呢？色情狂啊，就是他。已经太过度虚耗它的某一个区域，乃至于代偿性的，每天它都在疯狂的制造内分泌跟精子等等啊、哦，乃至于肾脉非常复杂啊。但是，一般平平的人的话，肾脉是比较沉一点的。那到了春天的时候，一条河流开始有水了，对不对？那河流开始有水，可是这个管子啊、哦，好像还没有被这个水撑开，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水管子好像是里面有东西硬硬的。可是呢，它却是还没有变宽的。那勒的一条比较硬，可是没有变宽，这样的脉我们称之为弦脉，像琴弦、像弓弦一样的脉。那这样的弦脉呢，正常的情况，人的六部的脉最弦的是会在肝胆啊左关，因为肝胆呢对应着春天的气息。然后到了夏天，这个水量也丰沛了，这个脉管也被撑大了。所以，通常比较大一点的脉呢，正常来讲是在我们的心脉这个地方会拔到。但是今天的人心脉哦，好像没有那么宏大，大家都太小心过日子了啊，所以心脉都变小了。那不过呢，如果你的心脉是比较宏大的，这也是正常现象。那么到了长夏季，长夏季就是季节与季节的交替的时期，那。中国人认为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土啊，就是一种四气交融之气，就是水火之气、金木之气混融在一起的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的气，我们称之为土，这是象征性的讲法。所以脾胃脉你拔起来呢，这个长夏季的脉象啊，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征，软绵绵的、松垮垮的。那这样子是 OK 的，当然可能现在很多同学，你把自己的这个右关啊，这个脾胃脉，觉得并不是软绵绵、松垮垮的。我想今天的这个现代人呢，很多人的脾胃脉是勒成一条的。那这个勒成一条脾胃脉，等一下会跟同学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先说到这样。然后呢，到最后秋天，那我们大自然之中，好像到了秋天，一条河流的水就会开始降低了，对不对？水量变少了，可是那个脉管还没有随着这个水量变少缩小，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拔到这个脉，觉得它有点空空的，所以好像一个脉管还是有点宽度，但是拔起来里面是空空的。那我们说这是秋天的脉，也就是肺脏的脉啊，就是浮脉。所以这些脉本身具备的特征，我们要知道一下，因为如果你拔到。我们的六部有不同的特征，这些都是正常的脉象，并不需要过度紧张，好不好？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呢，你可以开始，说紧张吗？不，应该说应该放轻松，准备上路了啊。那就是所谓的真脏脉。通常拔到这样的脉象啊。 人是不太有可能存活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人的生死呢，是决定在一个人有没有这个胃气。那这个脾胃之气啊，就好像是调和着一个人的能量的一种，各种能量的交通网。那么，如果你的脾胃脉的能量还在的话，那你的六部脉呢，都还会带一点缓缓柔和的感觉，就你六部脉不会走得很极端。可是，如果你这个人呐，要死掉了，中国人说人死是胃气断绝，人就会死。那为什么会说是胃气呢？啊，因为我们西医虽然会解剖学上认为人是心脏停止了，人会死，对不对？可是中国人的身体观却是认为啊，这个足阳明胃经啊，就是这个胃啊，这个胃经有一条络脉叫做虚里，通到心脏去支持心脏的跳动。所以你的心脏如果要停止的话，一定是胃气要绝，虚里那边没有能量过去，心脏才会停。所以西医说的心跳停止，跟中国人说的胃气已绝其实是同一件事啊。那如果你的这个胃气已绝的话，那你的六部脉就会呈现出非常高反差的极端状态，就是那个肝脉啊，会弦的啊，像是摸到一个刀背一样的弦那种感觉。那这个肺脉会整个浮起来，心脉跳得很汹涌，然后肾脉你按到底下，就会像一颗小石头一样在最底下，然后脾胃脉空空如也。那这样子人大概就活不了几天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也是人通常活不了几天的啊，就是一个人的脉啊，比正常人的脉拔起来又大又凶猛又有力3倍以上，那这个代表他的身体啊。已经要关机了，他把多余的能量都要释放出来了，这是油尽灯枯的脉啊。那所以当如果我们把到这样的凶猛的脉象，一个是增障脉啊，一个是讲的非常有力而凶猛的脉象，那通常你就会，因为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古时很老的时候听说是扁鹊还是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医人一定要确定他是不会死的人，你才可以去医，这不是废话嘛，对不对？但是真的就是如果你已经把到增障脉，或者他的脉已经是那种就是非常汹涌而强烈的脉，你知道他一定会死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不要太努力了？因为你那样子努力，只是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西医院把人插满管子，然后弄到半死不活，吊在那边凌迟处死，对不对？那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脉象，我认为啊，你就说增障脉或者是这个非常汹涌的这个油尽灯枯的脉啊，你不要以为你有生之年不会遇到，其实很容易就会遇到。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常常就会不小心就接到消息说谁谁谁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人家死前3个礼拜，你刚好跟他打个手啊，你就会觉得哦，这知道一下了啊。当然知道你也不太能讲，是不是？就是讲了之后你能，就是不太可爱嘛啊，所以就怎么做是各位的判断了啊，因为通常这样的脉象不太有可能救得回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我是说把脉呀，可以探听到别人的一些隐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所以我称之为我们今天来做一点手把手的招呼炮啊。招呼炮是一个漫画书里面非常强而有力的武器啊，它的主人叫做阿拉蕾啊，就是他说早安或者是你好的时候，可以把一座山打成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讲的时候，同学呢，你就把自己的手把一把，好不好？那你自己拔了之后呢？等到下课的时候，你去看看你左邻右舍哪一个同学你看得顺眼一点，就跟他互相练习一下。因为把脉就是要靠人多，好不好？所以你要趁着人多的时候来练习。OK，那我今天讲的这些脉象都没有太让人伤到你的隐私，好不好？一些更加不堪的事情，我今天都没有很用力写在，请听众要写在黑板上。所以我觉得这种程度的知道一下呢，并不至于伤感情的啊，所以我们就拿这些最基本、最无所谓的脉来做一个练习。 你确定吗？ 什么？我确定吗？ 第三有一点 好， 自慰，我老师。 好，首先我们要先练一个虚实啊，什么东西 没事 啊？我们要先练习把一个虚实啊， 因为各位同学，你来这个教室之前，你自己晓得你自己有吃的多饱，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右关啊，趁着你的食物还没有消化的时候拔一拔。就如果你来之前吃的是很饱很饱的来的话，你现在把你的右关按到中曲，按到沉曲，你感觉那个强度，那就是你的右关脉比较扎实的程度状态，这样好不好？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脉的强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的虚实的程度，好不好？然后呢，如果你来的路上呢，根本就是什么赶车啊，是饿着来的，那你就想，现在我把到这个状态，正是我的脉象非常干瘪无力的时候，是很虚的一个状况，好不好？或者是你中间小吃了两口点心，不饿也不饱，那这个脉象就是你的不虚不实的状态，好不好？所以现在同学，你把自己的脉能不能隐隐约约感觉出来，它对应着你刚刚吃的饱不饱的状态，可不可以？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也没关系啊，我说这个课不用计较成败得失，但是呢，我希望同学你现在静静的把着自己右关脉，感觉一下那个你自己知道的实跟虚的差别。那等一下下课的第一个作业，就是你要去找一个你隔壁的同学，去跟他搭个手，然后告诉他你有没有吃饱。当然他可以骗你，对不对？但是如果他骗你，就要说你骗人，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学中医的人的这个招呼啊，都是好奇怪的。就比如说人家来家里面啊，你说要不要留下来吃饭啊？他说没有没有，我刚刚吃很饱的，然后你就把他手抓过来，然后你骗人，对不对？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虚跟实这一定要先会的，好不好？啊，所以这个自己把到了啊，待会下课记得把同学啊，这个知道同学有没有吃饱，这个不伤感情吧？如果大家都是虚的，代表我这个课的时间不好，因为大家都没空吃晚饭，所以伤的是我的感情，是不是？那第二个呢，你最近生气了吗？就是人啊很好玩，就是人只要，我其实说生气不好，因为生气不太能把得到，要加一个字，生闷气。就是人在怒的时候都会肝火有一点冲上来，可是如果你肝火一冲上来，马上就抓一个人打一打骂一骂，那个肝火不会留在你的脉象上。可是如果你怒了之后就啊，我是好人，我不能生气，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肝火突然可以在你的脉象上留上五天左右。那这个肝火留在脉象上啊，是怎么样的状态呢？这个我如果打一个比方哈，就是丁助教，你假你的手掌给我一下。假设啊，你的皮肤，这个就假设他的手掌是你的皮肤，你想象是一个好像有一点弹性的软软的一张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你那个有肝火的脉象，上火的脉象是偏浮的，但是是尖尖的，就好像你的皮肤底下有一个原子笔头啊，这样子微微的戳上来，戳上来的感觉。所以你自己这三天有没有生闷气，你自己知道吧，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把自己心里有数哈，就是有没有那个肝脉有一点尖尖的尖尖的。那通常一生闷气的那个当下，那个尖会很尖，然后到两天以后三天以后，它就开始对应点对应点对应点，慢慢的平下去。所以通常我们这样把脉把惯了的人，一搭手就可以说你两天前的黄昏生气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就会说哇你太神了啊，这样很容易可以拿来自我炫耀一下啊，因为这个一点都不难吧。所以同学，你就说现在你有没有生气这件事情，可以稍微自己在脉象上面看到一下。然后呢，这个通常啊，生气之后这个脉好像被戳上来的感觉啊，生一次气戳上来一下，然后慢慢下去，对不对？然后再生第二次气，再戳上一下，慢慢下去。可如果这个人他是个苦命人，天天都在生闷气呢，那你就会他的脉哦，就会被戳上来，然后还没有下去，你又被戳上来，然后还没有下去，你又被戳上来，然后他的肝的这个脉哦，会结一个像是手指头磨厚的那个皮，结一个茧子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当我们在拔那个，有我跟你讲，很容易拔到哦，就拔到那种。差不多五六十岁的那种婆婆妈妈的脉哈，你有时候一把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肝脉把的时候，好像那个肉底下已经有一个 像是软软的一片软骨还是蛋壳一样的那种东西，就它的干麦已经结出茧子了。那这种时候你拔到这样的麦哦，你有没有茧子啊？哈，这个结出茧子，那这时候你拔到这个麦，就要说：“阿姨，没想到你是苦命人啊！”然后就说：“你真是太懂我了啊！”就开始掉眼泪。所以这个是也是很容易把麦练成算命仙等级的一个小小的招数啊。那但是呢，我从前一直以为这种苦命人的麦是出现在那个婆婆妈妈身上，后来才发现哦，有不少中年男人是这种苦命人的麦。为什么呢？你知道现在的男生有的时候是不太知道怎么发脾气，应该是说他明晓得叫了也没有，吼了也没有用，就他的老婆孩子根本没有人会理他。所以他在家里面看这个不顺眼，然后内心一下，然后看那个又不顺眼，然后又一下，然后日子久了，男生的肝脉也结出茧来了。这原来是中国传统女人的脉啊，现在是新时代男人非常有。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同学下课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个旁边的同学去手把手的打个招呼啊？你这几天生气了吗？好不好啊？这也可以练一下。然后。再来啊，你失智吗？就是我们人啊，这个右齿是内分泌的肾，对不对？那中医说肾脏藏的这个心灵能量是人的志气，对不对？那通常一个人如果身体很虚啊，这个右齿脉啊是会弱一点，或者说本来人的右齿脉就没有强到哪里去，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的右齿脉哦，是你怎么压怎么摸啊，都是空空如也的话，就是完全找不到右齿脉。当然，这种人他的肾气你把不到的时候，他通常这样的人，他很可能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那个脚啊冷到受不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下焦就好像他的灵魂是没有脚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他有个肉体的脚，可他里面灵魂是没有脚的，就是这样的脉。那人的右齿脉怎么样会变成完全把不到呢？这个东西其实跟什么你吃什么很毒的东西或者很冷的东西伤身体不太有关系，这是关系到一个人哦，他现在过的人生完全不是他的灵魂想要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内心真正的渴望是要当一个艺术家，可他父母逼他去当了会计师，就是走上一个完全不是他灵魂想要的道路的人，他的右齿脉会没有掉。所以如果你拔到这个一个人的右齿脉是完全没有掉的哦，那这个人也是真正的苦命人哦，就是他的人生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那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说要怎么破解呢，就是一定要消灭你所有自以为的我应该哦，就是要做我想要做的人，过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过我自以为头脑以为应该过的生活。好，所以如果是一个失智之人的话，我想他的这个身体的调理啊，不一定是要靠药物，而是他要鼓起勇气去承认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啊。那第四个，你最近睡得好吗？啊，其实睡不好的脉很多花样，我只是随便举两条，所以如果你睡得不好，也不是这两条的内容的话，你也不要紧张，好不好？你不是什么异类哈，因为是本来就失眠有很多很多很多路数。我只是随便拿两个路数，略举个例子。首先是，如果你这几天呢，都没有睡饱，就是好像什么事情哦比较忙，就是晚上比较晚睡，然后早上比较早起来，那这样的脉象呢，这样的症状通常在经方里面是用酸枣仁汤来制作治疗的。那这个累到了睡不够饱的这种脉象哈，你把它的这个肝脉，因为人说肝藏血嘛，对不对？那当这个肝哦有一点不能藏血的时候啊，它的肝脉是什么样的呢？肝脉是好像沾到皮肤就拔得到，然后呢，你摸到的时候是细细一条的，比那个血管本身要细，会有一条更细的线先浮上来。那这个就是最近可能太操劳没有睡饱的脉，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下课如果还有时间，同学也拔一拔，就你最近睡得饱不饱啊？有没有累到啊？好不好？这样的脉，你们自己有没有拔到？有没有人自己拔得到的？自首一下，有哈。那你是不是没有睡饱？哦，好辛苦啊，好像都是我的错。你知道我这科，他每次都他下了班累得要命，还要过来上课。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状态呢，也是常常会造成睡不饱的啊，叫做心肾不交。就是一个我们中医的那个哲学啊，认为人的心脏的那一块属于火的能量，跟肾脏的那一块属于水的能量，必须要能够交流啊，一个人才能够沉入睡眠的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哲学上的画面了啊，真的怎么样我们不讲，说不定是交感神经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问题啊。那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呈现这样的状态的话，他的左寸就是心脉啊，跟他的右尺拔起来哦，会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的脉，就他的这个心跟肾的能量是不能交流的，因为能够交流的心肾，它会有一个共通的调性，你会觉得它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可是完全不能交流的心肾哦，那你会觉得这个心脉跟这个肾脉就是感觉不一样，这地方是有一点小暧昧。不过有没有人刚好是可以把到自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的、啊？举手给同学看一下，大家下课都扑过去把他。哦，没有人敢举手的是吧？ 几乎一模一样的当例子、 啊。你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我知道你是随时可以进入梦乡的人，不要他还炫耀了。好，那这个，在这个第五个啊，你血虚吗？这个是以后会教的一个当归补血汤的脉，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有的时候人哦累久了、哦、他的血越来越虚，他可能会因为血虚而长口疮。有没有人口疮是睡不饱会长的？有没有？那有没有人他是因为血虚的时候他会容易头痛？有没有人会什么工作忙然后一直没休息然后就开始头痛？有没有？那种血虚口疮或者血虚头痛的人啊、哦、你把他的这个肝脉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浮大，可是呢拔进去呢空空荡荡的，那这就是一个血大血虚的脉，好不好？所以通常是发生在很严重的那种什么漫画家赶稿，或者说、啊、公司什么事情加班熬夜之类的事情会出现这个脉象，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拔的脉象啊。所以同学你自己知道，如果你最近好像哎呀睡得不够啊，常常在上火啊，说不定你就有这个血虚的脉象了。那再来第六条，你虚劳吗？其实虚劳的脉象也是很多花样的，我只是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典型的，好不好？因为以后教到张仲景的虚劳篇会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很虚的话，他也可能脉细的不得了，对不对？那很没有力气，对不对？这当然是普通的。但是呢张仲景说的虚劳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脉象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的六你的脉啊，不管寸关尺你拔起来都比正常人要宽而且有力。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是活在一个神经的高度代偿的状态，就是因为他活得很辛苦，所以他的神经随时是紧张的。那他神经是紧张，他那个脉就会盯的特别的宽大。那如果他长期他活在这样的状态的话，他的脉就会比一般的正常人要更宽更大甚至更有力。那如果你把到一个人的脉比正常人的脉更宽更大更有力，当然没有有力到三倍，因为三倍是要死翘翘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把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可能长年累月是盯着在活的。那我把到过这样的非常宽大的脉象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在香港是帮人那个看风水的，那帮人看命相消灾解厄的，那他的脉就非常的宽大而有力。那当然他身体不是说非常好，但是我就觉得说是不是一个人哈，他的那个他的工作刚好是在跟那个看不到世界的鬼打架哦，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他就一直是撑在那边，因为他帮人家这样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不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在找他算账，所以他无形之中他就是一直有一个这样盯着活着的姿势。那另外一个我把到过这样的非常标准的宽大有力的虚劳脉的人，那是我小舅舅。那我小舅舅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有一个非常恶毒的妻子哦，就是我们家公认的王八蛋小舅妈啊。那这个可是呢我这个小舅舅呢，他又不像我们这种正常人一样，像我的话撑不住就逃跑嘛，对不对？我不要给你欺负到。可是我小舅舅那个人呢，又有一种修道病，他说如果我这一生要开悟的话，我就要度化这个女人，然后呢就守在这个妻子身边，每天被那个太太虐待，那就呈现虚劳脉，就是盯着活的人会有的脉啊。然后再来呢，你想太多嘛，我们中国人都认为啊， 思虑伤脾，思虑伤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因为每天啊脑海里面都转一些事情，不停的想，不停的想，不停的想，那你可能你的脾血跟心血啊就会被耗损了。那脾血心血耗损的时候，当然脉象也是有很多种，但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啊，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右关脉或者把你的这个左寸脉啊，你会觉得这个脉啊好像偏细，然后拔起来有一种涩涩的感觉。什么叫涩涩的感觉？就是那个一般脉啊，你拔到那个脉跳动的时候是有一种滑过去的感觉。涩脉就是你会觉得那个脉哦，好像有点好像抠宝丽龙那个感觉，你知道，就是有一种摩擦感。其实没有那么难拔，拔得到。那如果有摩擦感，代表那个脉在告诉你说我干掉了，那就是你想太多，伤了心脾之血，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细涩的心脾脉。那这个中药要吃归脾汤啊，这个之后也会教到。然后呢，第八条，你有脂肪肝吗？这个一般正常的肝脉啊是比较偏咸的，对不对？就是勒成一条的才是正常的肝脉。可是呢，如果是一个有脂肪肝的人，他的肝变成肥鹅肝了，那肥鹅肝咸得了吗？当然不行啊。所以这个原来应该一条咸的这个肝脉，就变成好像一个馒头沉在水底。所以脂肪肝的脉象就是你的这个啊，这个左关脉呢拔起来不够咸，就是没有那种一条的感觉，但按下去就好像有一个馒头掉在水里，你按到水里面摸到一个馒头那种感觉。脂肪肝的应该在座很多吧，举个手吧，拔到的人大家都不认啊这没什么可耻的啦啊。因为但是脂肪肝如果你要说它的病机啊，就是中医认为的生病的原因的话，那我们是说脂肪肝是湿阻中焦造成的。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平常饮食的时候，这个生菜饮食生菜水果类的东西占的比例有点偏多了，那他的脾胃根本来不及代谢掉那么多的湿湿冷冷的东西，那那个湿气冷气啊在这边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到最后连肝脏啊都被那个湿气蒙住，然后呢那个有肥油就代谢不掉，然后就变成脂肪肝哦。所以脂肪肝如果你要从根本来处理的话，其实是要你的饮食稍微不要吃那么多湿湿冷冷的东西。就是简单来说，我或者助教们啊，一个礼拜可能只吃半颗一颗水果吧，因为我觉得维他命 C 这样也就够了。那当然我们还有个小方助教，对不对？他是一生里面有没有吃到一颗水果都不知道啊，因为超级偏食家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像古时候啊，比如说我在家里面问我的奶奶啊外婆那一辈啊，问说哎，你们当年在大陆的时候水果吃的量怎么样，他说其实大概一个月吃到一颗柳丁了不起了吧，因为那个比如说一根香蕉从台湾运到北京哦，那已经变成那个黑黑的一根这样的东西哦，那已经不叫香蕉了，叫做软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从前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吃那么多生冷的东西，可是现在呢我就很容易在年轻的小孩子手上一把就说哎，你们脂肪肝已经这么严重了，为什么呢？他们一天八蔬果，一天十五蔬果，你知道，就从早水果吃到晚，说这个很健康。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过多了啦啊，没有，我们人体没有需要摄取那么多。那至于要治疗脂肪肝的话呢，其实药物上面是很简单的，一些能够祛湿的药，比如说常用的方子，比如说这你们都不用抄没关系，以后都会教啊，比如说沿用和的石皮散，或者是张仲景的五苓散，也可以刮掉湿气。再不然的话舒池远有一个理皮底饮汤，那个也能够刮掉湿气，反正花样很多。然后或者你再加一点让那个肝啊血液活一点的，比如说你吃一点什么田七粉啊或者什么东西能够活，让这边血液循环比较好的，让它稍微有一点运动的，那都可以啊。所以治疗不难，也不是什么可怕的病。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了要吃很多青菜水果保持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肝变成肥鹅肝的话，那我觉得有点笨到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自己要稍微调理一下。然后呢再来第九条啊，脾胃脉咸，就是脾胃脉偏咸。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肝胆脉才是应该咸是正常，脾胃脉应该是软摊摊的，对不对？那你现在把你的脾胃脉，有没有人发现自己脾胃脉居然比肝胆脉还要咸的？有没有？ 有。 有吧？那中医会认为这个叫肝陈脾，因为中国人的五行是说木会克土，所以会这样子说。但是如果是我们今天现代的讲法，就是这个人他的神经紧张影响了他的消化机能，所以基本上他如果脾胃脉是偏咸的，这样的人他很可能就是那种稍微工作压力一大就完全消化不良的那种人，哦，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情况也会脾胃脉偏咸的，就是这个人他的脾胃脉有很多冷痰。那这个脾胃脉很多冷痰的人呢，因为中医认为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造成晕眩，所以有的时候那种晕眩的很容易发晕眩的人，他的脾胃脉是咸的，那是有痰水塞在里面。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脾胃脉平常就是咸的，而是它是痰的痰饮的咸，就是痰水造成的咸，而不是这个神经紧张的咸的话，那他可能就是那种稍微一点小感冒就可以咳嗽咳到要死人一样。那这样的人有没有遇到过？可能也有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九项啊，我们现在45分钟了，下课，请同学非常热情的、非常外向的跟你的左邻右舍交流交流啊，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